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是9月25号星期六的晚上，咁我是爆石啦，同埋糖水，我是大家当中，大家好， 大家好。 嗱咁啊，阿肥仔今日咧要搞啲私人嘢，佢话即系搞啲结婚嘢，咁佢祝佢好运啦吓，咁佢今日就唔喺我哋当中。喂，糖水，我见到你吓、啊，你嗰个面书个 status 啊，有好奇怪、啊，你话香港已经再冇嘢好评论咯、啊，唔系啊，我见横州讲到好行啊，你做乜？你个 Facebook status 讲咩噶？究竟？ 我的 Facebook status 话香港都冇咩好讲啦、 啊，系。 冇喎，真係我真係覺得冇嘢好講，我唔係發晦氣喎。 你話 absolute zero 喎、 啊、，absolute zero 啊，冰河絕對零度係咪？係咪咁講？唔係你係用，我想我都想探討下你個心態係乜嘢，即係你係一個用一個好負面啊，或者係即係好發晦氣啊，或者係嘲笑啊，或者係居高臨下堅離地咁樣講嘢，或者用一個學者，用一個譬如話陳雲咁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啊。 唔係，我又唔係學者啦，咁樣都係一個普通人嘅角度，或者普通人嘅角度啫嘛，只不過係就係話，其實如果要講答呢個問題咧，都可以答到好長。你過咗選舉之後，其實睇翻歷史啦，過去嗰十零年回歸之後啦，譬如你由2003年回歸，2003年跟住2008年、2009年反高鐵，跟住五區公投2010年到2014年雨傘革命，咁跟住到今次選舉。其實你睇到每一次香港人嘅選擇係乜嘢，咁當而家去到位就話你無可否認就係話其實而家乜嘢主導緊香港就係權力鬥爭嘛。 嗯。 即係話其實成個政治嘅發展就係會跟住一個權力鬥爭嘅方式去運行，而呢樣嘢係即係因為有好多社會運動而顯露咗呢、這個呢、這個政權嗰個面目出嚟，即係其實呢個係真面目嚟嘅。咁但係啲社會運動係將佢揭露咗出嚟，咁揭露咗出嚟，結果亦都係將香港固有好多嘅institution 一個一個咁樣破壞啦。咁你去到最近呢次選舉，就係連一個得一半 僅有嘅一半嘅僅 有嘅 都破壞埋。 嘅選舉平台都破壞埋啦嘛，咁、 嗯、 呢個時候你好似香港人有啲人仲覺得好開心咁樣啊，呢個選舉結果幾好啊咁樣，咁嘅時候係啦，我意思 係689點死係嘛已經， 所以冇嘢講嘅就係咁嘅意思咯，就係話其實你一個權力鬥爭有冇講嘢，即係我覺得係冇咩好講咯，因為呢嘢。啲嘢又唔可以擺上台，你又唔知道發生咩事。 我又唔係真係自然會知道啲入面嘅內部點樣，呢個係咩係，呢個咩係，所以即係我哋又唔係睇開嗰啲即係一紮嗰啲共產黨九評共產黨啲咁嘅書，我哋點會認識呢啲入面嘅嘢？ 係啊，全部都係流言蜚語嚟啫嘛嗰啲。咁當你放棄咗民主嘅時候，或者你蔑視民主嘅時候，咁你咁嗰、那個。嗰、那個選另一個 alternative 就係權力鬥爭嘛，咁其實而家就係某程度上就係香港人選擇咗權力鬥爭作為佢哋，即係去用呢樣嘢係去做個佢哋個國家或者做嗰個地方嘅基礎同埋基石啊嘛，咁樣去做去建設佢嗰個政府同埋佢嘅權力利益分配嘅平台嘛，咁樣我覺得冇嘢好講。我諗主要都係呢樣嘢咯，同埋成件事係即係好似你只可以睇住歷史嘅發生去展開，未來嗰幾年都係咁樣咯。 咁我冇嘢講啊，不如講下澳洲啦，我都好耐冇講下澳洲嘢啦，咁樣。 都好啊。 喂，咁我見到其實咧，即係近排 Safe School 呢樣嘢，我哋之前嗰幾集有講過嘅，咁咧就係、是、講緊一個即係譬如即係同志嘅平權運動啦，喺學校有一個有某程度嘅影響啦，因為即係有一個好大嘅 organisation， 咁咧佢就喺呢、這個嘅諗住喺Victoria 嘅省份。 份咧，即係維省咧，已經喺每一個嘅公共學校裏面咧，即係有一個叫 Safe School Program。咁我之前嗰啲集數都講過啦，去介紹即係唔同嘅性傾向或者性取向，領導咧最個目的就係將呢個咁嘅 bullying， 即係譬如話 bullying 英文中文係咩話？ 欺凌， 欺凌系啦，即系欺凌，无论系即系现实嘅欺凌或者网上嘅欺凌咧，即系希望减低啦，因为即系同性恋喺呢个嘅即系公共学校或者喺青年人嘅圈子里边，都系好多都系受 bully 嘅对象，咁而呢啲咁嘅 bully 对象咧，最尾都好多都系走向自杀嘅，有自杀倾向同埋或者走向自杀嘅个，好多自杀嘅个案发生啦，咁所以呢个 program 就出现咗啦，咁引起好多嘅争议，因为即係好多家長都會擔心嚇，呢個 Safe School Program 會破壞好多細路哥對傳統家庭嘅觀念啊，尤其是一班基督教嘅即係 homophobia 啦 ，OK。咁但係咧Safe School Program 以外咧，其實嗰陣時傳媒咧都有好多嘅新聞咧，其實講緊一啲家長其實唔係好擔心呢個 Safe School Program， 但係佢反而擔心另外一樣嘢喎，唐水，就係你今日想講嘅統治學院啦。 喂，咁呢样嘢应该系你关心多啲喎。 系嗱， 你点睇咧？喂， 嗱，咁我认识呢样嘢咧，就唔系大大只字喺我嗰、那个我女，因为我女翻紧幼稚园噶嘛，咁佢哋幼稚园同小学就合埋一齐嘅咁样。咁咧，我女咧翻去嘅时候咧，佢就俾有张 note 就俾我，就系话咧，即系我依间咁嘅公共学校咧，就有呢个嘅国语。免費國語堂上喎 ，OK， 咁我諗下，咦，有免費嘢，咁我 普通瓜， 即係我個孫個阿嫲，即係我阿媽咧，就同我講，你知啦，香港人第一樣嘢就睇下使唔使錢啊嘛，咁佢話唔使錢喎，嚇唔使錢梗係去啦，係咪先？有得學國語咁樣，咁我話免費嗰堂我就上啦，咁之後如果要俾錢咧，我就唔上啦 ，OK， 因為咧，即係我同我阿媽講第一樣嘢就係話你唔，即係我唔知道依個咁樣嘅 Mandarin class 或者係普通話學校，即係普通話班係由邊啲嘅人去教啊，或者係佢最尾後面嗰個 source 究竟咩 source 啊咁樣。咁另一邊雙就係話呢，我作為一個移民，我香港移民過嚟澳洲嘅人，我諗我第一個 concern 就係佢英文，就我當然唔會擔心啦，因為佢喺自己小學就會自然學識啦。咁但係我諗第二個語言，我希望係廣東話囉，因為始終我喺屋企都係講廣東話，我唔想佢又再學多樣嘢叫 Mandarin。咁跟住佢學三種語言，但係冇一種靈嘅時候就唔好啦。我寧願佢專心嘅學好佢廣東話，寫好佢中文字，繁體中文字、正體字嚇，同埋佢英文咁樣。咁所以我就即係之後嗰啲學期就冇再俾佢上即係依個普通話班啦咁樣。咁但係依個普通話班咧，我查過就唔係依個孔子學院嘅。咁但係我都知道咧，好多學校咧係收到依個孔子學院嘅funding，即係去 run 佢個孔子學院嘅 program 啊，唐水。 是啊，咁上晒报纸啊呢样嘢。係好多中学都收到好多钱呢，就係喺佢哋嘅学校入面办一啲Confucius School， 即係所谓瑜伽学校嘅课程呢，佢哋就会收到中国政府嘅funding，即係会。 喂，直轄㗎喎，呢个咁嘅。 直接收钱。 係啦，孔子学院係中国即係政府係直轄嘅一個嘅部門嚟㗎喎。 我見過你都貼過出嚟喺 Facebook， 咁你自己同埋你啲朋友都有啲反應喎對呢樣嘢。 嗱，以我所知譬如我做啲 research， 我自己喺即係日常生活裏面呢，我係唔知道嘅，或者係我冇聽過呢個咁嘅孔子學院呢樣嘢嘅。但係呢，即係我諗之前呢，我記得好耐好耐以前呢，阿思華呢，佢喺我哋以前個舊節目裏面呢，佢都有講過話，其實而家好多即係中文學校，即係我哋澳洲有即係每個禮拜六日呢都會有中文學校嘅。咁呢而家好多以佢所 知咧，即係佢喺嗰度教過。咁以佢所知咧，有好多依中文學校咧嘅好多已經係紅，即係係紅紅底嘅，即係好多紅色嘅funding咧，去支持住依啲咁樣嘅即係中文學校。咁而啲中文學校咧，就全部都係睇學簡體字啊，即係會全部都係用中國人嘅即係中國老師去，即係大陸老師去教啊咁樣。咁但係依個孔子學院咧，我係睇即係譬如話我睇新聞裏面咧，或者係我就咁喺上網做 research， 我見到原來咧喺好多即係澳洲絕大部分嘅大學咧已經有依個嘅即係孔子學院嘅部門㗎啦。咁我見到佢哋部門就係專門係推廣依個咁嘅中國文化啦，佢話嘅中國文化啦，同埋即係依個 Chinese language 啦，即係簡體中文啦，或者殘體中文啦 ，OK。咁但係以我所睇到嘅新聞咧，好即係啲家長最多嘅 concern 就係佢唔係擔心依個嘅中文或者中國文化，即係佢哋都好欣賞依一樣嘢，但係佢哋擔心佢哋所即係中國政府或者係即係共產黨就係藉住依啲咁樣嘅錢去引誘啲學校，即係俾佢哋去滲透一啲即係共產思想去落去，唔係儒家喎，係共產思想落去即係細路哥身即係裏邊。 呢個係你睇到嗰啲譬如 新聞裏邊嗰啲新聞嗰啲 comment 啦，新聞啲 comment 啦。 你自己朋友或者你自己嗰啲， 我諗我啲朋友，我個朋友嘅年紀都仲係喺幼稚園，譬如好初小嘅階段。咁同埋喺雪梨裏面好即係孔子學院所掂到嘅小學咧，都唔算多嘅，都係得嗰四五間到。咁同埋好 target 喺好幾個多華人嘅地區。咁所以係啦，咁所以我令我第一個懷疑就係佢根本就唔係 target 緊班外國人。我覺得 你哦，即係都係啲統戰統華人統戰。 我覺得咧，即係就憑佢揀嗰幾個區域咧，譬如係 Chatswood 啦。譬如係即係 Homebush 啦 ，Homebush Boys 啦，又或者你會見到佢話 Hurstville 啊咁樣，咁 Kensington 啊，咁依 Rouse Hill 依幾個地區其實都係算係多華人，即係多中國人嘅 ，OK。咁所以我覺得我第一個反應，我睇到依啲咁嘅地區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哋睇反而係多中國人嘅地方，佢哋先至會擺咁樣嘅孔子學校。 自己覺得呢樣嘢係有冇問題咧？咁如果有嘅話咧，你覺得係個問題出喺邊度咧？係傳播華人嘅文化有問題啊？定係孔子有問題啊？定係紅色資本呢樣嘢有問題 咧？喂，我睇嗰、那個即係佢嘅嗰個官方網頁咧，我其實睇唔到有啲咩孔子乜孔子物啊！我自己未冇乜點接觸過儒家思想，或者冇乜點接觸過即係好多嘅 content 啦，所以即係對我嚟講，佢即係我就咁睇佢嗰個即係官網啦。我見到係多數都係講緊中國嘅 language， 即係譬如話中文，譬如簡體中文或者係普通話，同埋係依個嘅中國文化，即係譬如新年冇阿師啊。即係會見到中秋有月餅啊，嗰類咁樣嘅 concept。咁我諗好多嘅家長就咁樣睇咧，都會覺得係會同我思想一樣嘅。咁好難會去拎到去話，喂，會中國大陸或者共產黨，即係用香港咁嘅諗法，喂，赤化或者係嚇、有國民教育啊，成啊，或者係去宣揚中國有幾咁強大。我覺得又唔係依一類咁樣嘅嘢喎。即係我諗可能有機會係媒體想小題大做，或者係即係好似我哋近日所講嘅話，全部。每一个国家都反共咁样喎。 媒体主要强调嗰样都系嗰、那个红色嘅政治背景啦。 因为你要知道，其实譬如依排其实即系媒体打中国都打得好劲下嘛，即系尤其是即系撇开譬如话未讲教育啦，讲下即系讲即系拆开少少讲政治嘅时候，依排好多新闻其实讲紧话即系我哋嘅政即系我哋有我哋政府里边有好多唔同嘅资助都系喺中方嚟啊嘛，咁即系政府或者美国 美國出聲話擔心澳洲嘅政府地區政府係俾中國嘅資金去影響住啊嘛。 咁呢啲擔心都有理由嘅。咁你話教中文嘅，咁我點知你中文入面嗰啲句子有啲咩會唔會有意識形有咩意識形態嘅滲透啊？咁如果你睇好多香港嗰啲洩漏咗出嚟嗰啲 example， 其實都好可能發生噶呢啲事都。 喂，咁但係對一個外國人嚟講，好明顯噶嘛，即係你唔會去，即係喺一個外國人嘅班裏面去教和師依個中國人和對中國行行簡刀思考咁樣。 唔係，佢未必教你哋，佢可以話中華民族係一個好和平、好友善嘅民族啊，或者之類嗰啲，或者係咩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嗰啲咁。 喂，我第一個感覺又覺得好奇怪嘅，即係點？即係新聞，我諗佢都有講到就係話，點解喺一個公共嘅教育機構，即係公共嘅教育層面裏面，你作為一個外來嘅國家，你會去喺？參與喺人哋個公共教育裏面去放你嘅即係譬如話文化喺當中咧，喂你唔見日本咁做，你唔見希臘咁做，你唔見猶太嘅人咁做，佢哋當然佢哋有佢哋嘅 bilingual school 喺澳洲嘅，譬如話日本佢有好一兩間好出名嘅 bilingual 嘅日文同埋英文嘅即係中學小學喺澳洲，咁佢哋好出名嘅，好高學歷嘅，即係好受人即係好多人想入去嘅咁樣。咁猶太人有佢哋嘅自己嘅學校啦，意大利有佢哋嘅自己 bilingual school 喺 Sydney 啦，喺 Chesil 啦咁樣。咁但係你見到係中國咁肆無忌憚咁樣係去侵佔人哋嘅，即係我用侵佔呢個字啦，可能唔係侵 佔 嘅。即係我自己有個下意識話係侵佔咧，我係反共啊！咁但係即係我係淨係中國先至會有咁樣嘅取態咁樣咯。 咁我諗好簡單啦，即係呢個就係其實中國一路喺佢哋口中嘅或者心目中嘅，就係用透過啲硬實力去傳播佢哋軟實力咯。呢就係一樣咁樣嘅嘢咯。 我覺得以佢哋嘅電子產品多啲喎。 點樣啊？ 佢用個電子產品嚟摸住你多啲喎，我覺得反而。即係你所用嘅 Samsung 爆炸電話啊，你所用嘅嘢嚟宣揚佢軟實力㗎嘛。 咁其實我就想講返呢呢啲軟實力傳播嘅問題嘅。咁呢就好多中國人呢都覺得佢哋好想，我覺得啊，嗰啲粉青啊，佢哋好想即係覺得即係中國有好偉大嘅文化，好想將佢傳，好想即係覺得外國人應該向我哋中國學習我哋嘅文化咁樣㗎嘛。咁我諗中國係第一步啦，即係中文應該係第一步啦，我諗。係。係咪咁樣呢？ 我覺得佢哋可以做到嘢極其少量咯，即係譬如話你個個都係去學習依個咁嘅中文係或者係國語作為佢哋嘅第二或者係第三 language，depends on 即係好睇你係咩人啦咁樣。咁嘅時候其實佢哋可以影響到嘅其實係極少咯。你問我啦，即係譬如話係嗱，你話香港嘅完全唔同，因為香港無論係地方或者係佢嘅政治含義，或者係佢哋嘅直情係佢哋可以影響到嘅嘢可以多好多，但係依啲都係即係我諗你話係去繼續去硬 sell 佢哋作為呢個中國強國係咁樣嘅意識形態會多啲，多過話我要用文化慢慢咁影響你成為即係 你覺得呢個係 hard sell 嚟嘅？ 即係我覺得係 hard sell 佢，譬如話 hard sell 佢嘅中國文化咁樣啫嘛。 咁但係其實你自己覺得，譬如中國文化對外國嘅影響，或者唔好講中國文化，你或者覺得東方文化對外國嘅影響，或者西方文化對東方嘅影響，你自己覺得係即係咪係你覺得係點啊？ 你唔會嗱，好第一樣嘢就係譬如我自己喺依個公共學校 system 去長即係嘅成長啦。譬如話我喺即係我嚟，當然我唔係由細讀到大啦，即係我嚟讀咗幾年咁我入大學啦咁樣。咁但係佢冇滲入任何嘅，即係你其實你翻學就係文化滲透嘅其中一種啦，唔係話滲透，即係你要學習呢個西方文化嘅一個根本啦，因為你要同佢哋生活，你喺嗰個西方社會當中啊嘛。只不過係即係譬如話你話所以西方文化對 對澳洲嚟講，根本咁佢你係你喺裏邊，咁所以係 你係西方啊嘛， 你係西方啊嘛， 國家嘛。 但係我以前嘅澳洲啦，我諗以前澳洲啦，我所感受到嘅就話，你要去特登要去一個地方去學習，即係中國文化嘅，即係譬如話佢哋唔會好似而家咁樣有好多即係呢啲咁樣嘅班啊、成啊咁樣，你要去專登，你要去去一個好有好多中國人聚居嘅地方嚇。或者係好多嗰啲 community centre 佢哋嗰啲會堂裏面，即係佢哋去 run 佢哋嘅中文你要畀錢畀佢嘅，即係 Rather 而家係中國畀錢你畀錢學校啊，你 run 呢啲咁嘅中文 program， 而係我哋揞錢畀啲細路哥去，而家都仲有嘅，即係星期六星期日去揞錢畀細路哥去讀中文啊，去讀下讀幾日國語啊，畀返一班黃皮膚黑頭髮嘅仲識得去講啊，或者係識得睇比較簡單嘅中文咁樣咯，即係我覺得佢哋係留種呢啲叫做，即係佢可能係俾佢哋萬一要回流嘅時候，佢哋都有嘢揸手啊。 哇！諗到咁樣。 係啊，我諗係啲喺依度耐咗嘅父母點解要推啲細路哥去讀中文，就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咁樣，我相信。 喂，我自己就講翻喺華人社會嗰邊啦，咁我。 你耐啲 就覺得喺，譬如我自己咧就覺得自細，譬如喺香港讀書咧，就會覺得係中國人咧就覺得自己嘅文化就好偉大啦，有五千年歷史啦， 造紙啊、指南針啊，係嘛？又印刷術啊嘛，最記得嗰幾樣嘢啦。 係咯， 冇中國人死咗耐啊！我哋冇指南針。 咁就，但係就去到清朝同外國文化西方嘅文化就開始交流嘅時候呢，就受佢影響好大啦，受到好大嘅衝擊啦，就 傳俾下佢啦， 就覺得中國文化呢就我哋中國人呢受咗好多西方嘅影響啦，譬如我哋西服啦， 戴太陽眼鏡， 撲佢哋嘅有咩戴眼鏡啊？ 溥儀戴太陽眼鏡啊！ 堅船炮利啦，我哋要學習佢嘅。係。咁但係咧，就覺得受咗好大嘅委屈，成日都覺得自己嘅文化咧，就即係明明係咁偉大咧，就係宣揚唔到出去啊。 嗯。 咁又唔知點解啊？唔知點解宣揚唔到出去啦？咁我咁呢啲就好，呢啲透過硬實力去傳播呢啲咁嘅文化呢，就係當然係好，譬如上一兩個世紀嘅即係歐洲人成日都做嘅嘢啦，咁好配合而家呢個中帝國嘅心態啦，即係係上兩個世紀嘅帝國心態啦，咁呢啲嘢都按下不表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其實華人或者係東方人，佢受西方嗰個文化嗰個影響好大啦。譬如你日本，你又有即係明治維新之後就係全面西化諸如此類啦，咁樣啦。咁我哋有學嘅科學啊，甚至乎民主制度啊嗰啲啦，即係唔好講唔係即係唔係個中國啦，譬如你韓國啊、日本啊、台灣啊嗰啲都係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中國 得中國味啫嘛。 咁又唔係喎，嗱。之後咪應該鄧麗小麗老母講喺呢度。 你講啊。我鍾意鄧麗欣，你講 啊。 概念股。 日韓台越新新加坡。中香港。其實你話真係，譬如你有選舉制度嘅，日本韓國台灣啦。 嗯。 咁但係如果日本係一個從來都冇政黨輪替嘅民主國家嚟㗎，所以我都唔知算唔算佢係民主國家。 嗯。 咁你講台灣、韓國，唔係其實，所以其實呢七個地方只係得台灣同埋韓國係真係民主國家。咁但係韓國嗰個民主參與度咧都係低嘅，所以其實最成功咧反而係台灣。咁但係佢哋有啲咩 common 嘅factors 咧，點會導致佢哋咁咧？可以翻翻陳雲嘅理論，其實美國嘅因素好大啦。點解即係某啲國家會有選舉，即係有一個民主嘅制度。咁同埋，所以你諗下七個國家裏面得一至兩個係真係叫做一個民主國家啫。所以 可能係個文化基因呢，即係可能係有少少關係。咁但係返返去嗰個講文化傳播一樣嘢嗰度先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東方文化呢對西方文化嗰個影響呢其實都係大㗎。即係譬如你 講韓國 即係點呀， 韓流 嗰啲係你講。 即係你講。即係我諗我太太令我大開眼界啦，即係我唔係話講緊佢本身令我大開眼界啦，即係佢因為佢好鍾意韓國嘢嘅咁樣，咁佢透過佢呢我都睇咗好多即係喺 YouTube 上面見到韓國，即係尤其是喺無論係音樂文化或者係一多即係潮流文化呢對外國人嘅影響呢好大嘅，即係尤其是喺呢五年裏面。咁我見到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啲鬼婆啊，一堆鬼佬啊，鬼婆啊會在每一個韓 國 要一來跳 K-pop 啦，二來扮 K-pop 嗰啲 K-pop star 啦，三來就係睇佢哋嘅 show 啦。每一個韓國嗰啲綜藝 show 一出嚟之後，即刻會唔知兩個鐘就會有英文翻譯、英文 subtitle 翻譯喎，即係即刻會擺上去啊，或者係即刻會有 review 啊、comment 啊咁樣。即係你見到係會有即係一大扎擁登，譬如是一啲韓國嘅組合啊，去到外國嘅時候，你去嘅唔係韓國人，係外國鬼，即係鬼妹，係見到啲韓星係嗌啊、唱嗰啲韓文歌啊，哇！係 咯， 即係唔知道點樣出嚟喎。咁所以依一種咁樣嘅即係文化就係、是、即係你話東方啦。咁但係我會即係我會咁講話，譬如亞洲裏面以前嘅日本或者而家嘅韓國嘅文化就好強勁啊。 系啊，咁你睇比家超都系噶， 系 比家超都系日本货嚟噶嘛， 系系。 咁其实主要我觉得，譬如你功夫啦，功夫都系东方嘢啦， 系。 咁你而家过年都有好多成个武馆都系西人嘅，走去， 系 走去 喺度咬生菜 啦，唔系武师，跟住 喺个狮子个头里边伸只手出嚟攞生菜， 攞嚟食嗰啲啦。咁你譬如你佛教啦，好想讲佛教啦，佛教而家系澳洲发展得最快嘅一个宗教。咁你諗下，佢冇任何 backing， 即系佢冇啲好有钱，佢冇政府资助，唔会好似天主教、耶教咁，佢冇孔子学院有一个国家机器去俾钱佢，但系佢而家系全澳洲最發展得最快嘅宗教，咁你即係呢個東方嘅哲學啦，係好犀利。咁其中當然就係一大橛就係藏傳佛教啦，咁你達賴喇嘛咁樣。 喂，明明講開話，你話佛教即係好盛行咁樣，其實即係我諗再勁啲嗰個係回教咯，即係撐。 但係教真係因為佢收咗嗰啲人翻嚟。 係啊，佢係滲啲人，佢用嗰個方式係唔同啊，佢係滲，佢係強烈咁殖民喎，佢係 through 強烈嘅移民嚟擴展佢嘅宗教勢力。 佛教係嘛？佛教嗰個散播咧，真係我聽佢個 TED Talk 咧，就係話，譬如我其實我唔記得佢個 TED Talk 講乜嘢。我記得佢開頭嗰個 intro 呢就話，譬如啊，如果你想賺，即係想學賺錢嘅，你有巴菲特做你嘅師傅，你話幾好呢？如果你想學譬如游水嘅，即係唱歌嘅，你有跳舞嘅，你有 Michael Jackson， 即係類似，即係佢揀一個領域最強嘅人，佢就咁樣數落去咁樣講。咁佢話啊，如果你想你增加你個 spirituality 嘅，你靈性上有所增長嘅，咁你有達賴喇嘛做你的師傅你幾好呢，咁樣。咁樣喎，即係佢完全唔當呢個教宗放咗眼內喎。即係而家係去到呢個地步嘛。咁有啲人譬如你香港嗰啲呢，佢話係一個達賴喇嘛係一個魅力型嘅領袖啦，就去到啲人嘢啦。咁其實我想講當然唔係因為達賴喇嘛係一個魅力型嘅領袖，因為每一個喇嘛都係咁樣嘅其實。 所以對喇嘛認識冇高。 唔係即係其實點解達賴喇嘛佢係一個，即係首先佢唔係一個魅力型，佢唔係一個魅力領袖。佢係一個宗教領袖嘛，佢係一個靈性嘅，即係靈性嘅領袖嘛。你無論你係 美國總統又好，你係天王巨星又好，你見到佢都會叫做Your Holiness 咁樣叫佢啦。咁樣你點即係點解會佛教會傳播咁勁咧？因為有好多原因啦。咁你最重大原因就其實一樣嘢係一樣嘢，西方冇嘅嘢啊嘛。佢完全填補咗佢成個社會嘅一個空隙啊嘛。即係譬如你達賴喇嘛作為一個宗教領袖，佢可以同科學家一齊傾，即係講科學啊。咁你好多佛教理論會同啲心理學去結合啊，臨床心理學結合啊，即係呢個原因啊。即係而家佢哋做呢啲咁樣嘅官辦啊，或者係成日諗住攞啲咁樣去傳播一啲。咁樣去傳播佢哋想傳播嘅意識形態或者係所謂軟實力呢，做緊類似係譬如話你好多國家即係以前即係好興我學你話齋，就係話譬如英國文化協會啊、法國文化協會啊嗰啲嘢做緊嘢嘛，或者佢成日都 refer 返緊去以前上一個世紀，就話嗰啲教士跟住嗰啲戰船嚟到東方，嚟到中國去傳播佢哋嘅傳播佢哋信仰，佢哋做緊個同一樣嘢嘛，佢想去影響返你嘛。咁你而家睇到好多電影嗰啲都係㗎，佢哋投資好多西片㗎嘛，而家好興。 係 或者佢哋又會自己拍好多西片㗎嘛，例如張藝謀 搵阿徐克係嘛。 唔知我除咗嗰度唔係，除咗嗰度就係大陸片，佢咪搵張藝謀拍囉。張藝謀拍搵蝙蝠俠拍嘛，拍咗嗰度咩十二金钗嘛，跟住冇人睇嘛。咁跟住即係你而家講張藝謀，你仲係講返佢以前嗰啲戲嘅，基本上佢後尾嗰啲即係近年拍嗰啲咁嘅幫大陸宣傳嗰啲戲呢，完全嗰啲西片呢係冇人睇。咁佢而家新有話叫長城嘛。搵咗 Matt Damon 嚟拍㗎嘛。咁但係我睇過 trailer， 即係不知所謂，我睇完 trailer 都唔想睇㗎都係。咁但係就係咁囉，就係咁樣。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其實係冇用㗎囉。根本上就係話而家呢個社會係一個澳洲唔係，或者西方唔係一個現代社會呀，係冇一個 dogma 㗎，係冇一個主宰呢個社會嘅意識形態。咁但係其實如果你係嗰樣嘢係得嘅話呢，你隨時都可以入嚟㗎，你隨時都可以入嚟贏曬成個 又或者係自己裏面嘅人已經係會即係用而家咁樣嘅社會或者係社會生態嚟講，自己裏面嘅人已經會想去爭取返嚟，或者自己會扮演，或者會自己學習呢樣嘢 instead of 你要硬 sell 呢樣嘢，或者係 佛教咪呢個其中一個例子。 是 其實你嗰、那個東方文化影響西方，除咗佛教之外，就係嗰個生活文化囉。即係譬如你飲茶啊嗰啲嘢囉。咁嗰啲又另一個 topic 啦。我自己覺得就係咁樣囉。咁但係講返到最後就係話，其實你一路以嚟都係一片空白嘛。你成個中國，你成個新中國，你嗰就係文化一片空白，唔知你做乜嘛。咁你講嚟講去最 你文革嗰陣時咪鏟空晒囉，幫佢。 唔係囉，咁你鏟空晒之餘，咁你而家出返嚟，咁你譬如你講電影，咁你最勁咪就張藝謀囉。咁你而家講返佢都係好多年前嗰啲戲，而家嗰啲都唔掂啦。你可能講返英雄或者係咁，但係你之前唔係 BBC 呢，我都想講嘅呢單嘢。BBC 選過100部全世界影評人選咗100部電影出嚟㗎嘛。咁你睇大陸係唔入㗎喎。係唔入50係入唔到㗎完全。咁你台灣有李安，有段背山啊，有一兩套戲。你香港花樣年華係排第二㗎喎。是非常之厲害呢件事喎。咁你而家新中國人俾人，即係你做咩都冇用嘅，基本上你因為咁呢個文化市場係開放㗎嘛。如果你係有嘢嘅，有貨嘅，就自然得㗎啦。你唔需要你做呢啲咁樣嘅硬推銷嘅學歷或者啲 hard sell 就冇用㗎喎，我覺得。咁你而家俾到人睇咁樣都係中國人嘅面貌，大概是怎樣都是搶蝦啊，即是吃自助餐啊， 唔係啊，唔係我哋之前咪講過啦，即係譬如我哋 SBS 我哋嘅度咪有呢個咁樣嘅非誠勿擾咯，即係但係啲外國人係搶住嚟睇，因為係好，即係佢會覺得啊啲大陸人幾好笑嘅喎，或者佢哋用咁樣嘅方式去責我，或者即係咁樣嘅去吸引異性， 即係獵奇式咁樣睇下， 即係呢樣當一個笑話咁樣睇咯，即係當你一個啊真係點解想睇啊？唔係因為啊好吸引啊，我想知道佢多啲，唔係咯，係因為真係太好笑太 insane 啦。即係我個朋友係好鍾意睇，因為佢覺得係一個係 out of the box 啊，可以佢完全冇諗過一個人係會用咁樣嘅方式去諗嘢或者表達佢自己，咁所以即係、 哦、 對佢嚟講好新穎、okay。 但係呢樣嘢唔係文化，只不過係對其他人講係笑話囉。 係囉，係咁囉，我嘅睇法就係咁。 好啊，喂都好啊，喂我哋即係唔係話放棄香港嘅，但係好似咁講，香港都冇乜嘢值得去再講嘅時候就 暫時 講多啲即係外國嘢啦，因為始終我哋都係一個外國節目咁樣啦。喂，咁我哋今集講到呢度啦，我哋下一次就同大家見面啦。 好啊， 係，拜拜， 拜拜。